欢迎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有计谈，我是节目主持人杨德立。今晚我们哲学有计谈谈的话题就比较特别，除了哲学这个内容没有酒之外，另外一个主题就是饮酒。究竟哲学和酒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阵慢慢谈。但是在谈之前，我们当然要介绍我们的嘉宾和主持人。首先介绍我的拍档就是郭柏廉 Samson。另外呢，今晚就请到首先就介绍不明啦。不明就是一个广告人、创作人同埋一个专栏作家嘅。咁点解请不明呢？我就係睇过不明好多专栏呢，里面都谈过即係关于酒啊同人生啊品味呢啲话题。我觉得今晚请佢应该係好适合去讲呢个话题嘅。 酒鬼一号啊。酒鬼一号。 係啊，酒鬼一号。咁我諗今晚都有四个酒鬼嘅，至少都。咁另一位呢，除咗係酒鬼，我相信亦都係我哋中文大学哲学系前荣休教授关之洋教授啦。咁关之洋教授呢，今晚请佢上嚟倾呢，咁除咗因为关之洋教授就係哲学系里面一个即係德高望重嘅教授之外呢，亦都教咗好多学生出嚟之外呢，咁另外一个重要嘅主题呢，就係关教授呢对飲酒都好有心得嘅。咁呢，我相信呢，关教授同不明呢今晚都可以对我哋今晚呢个话题，就係酒同人生呢，可以提供好多宝贵意见同睇法。咁啊，喺倾今晚嘅主题之前，咁我就定调先啦，帮呢个讨论。咁究竟点解我哋会将酒同哲学冧埋一齐讲呢？咁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啊，酒同哲学可能系两好唔同嘅嘢。譬如哲学，我哋成日都讲就系哲学就系一种理性嘅学问。往往呢就系哲学家呢，就有一种理性嘅形象，好理智嘅形象。譬如喺回饮篇里面嘅苏格拉底啦，咁就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呢个故事嘅，就系好多希腊嘅哲学家，佢哋或者係劇作家，佢哋一齊去飲酒，去傾偈，談論人生。咁但係最後呢，蘇格拉底呢就係、是、最後冇飲醉，好清醒咁離開呢一個討論嘅一個人嚟嘅。咁另外呢，又舉個例，我先談下，譬如有一本書啦，有一個哲學家就叫做 Roger Scruton。咁佢寫咗一本書叫做 I Drink Therefore I Am。咁呢本書裏面呢，咁佢係講咗一樣好犀利嘅一個判語，我哋大家一齊睇下佢嗰、那個究竟佢講咗啲乜嘢。佢就話呢，In this book, I discuss wine as an accompaniment to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as a byproduct of wine. In my view, wine is an excellent accompaniment to food, but it is a better accompaniment to thought. 我哋一睇呢句说话咧，就觉得好犀利。佢话唔知系哲学，唔系哲学去引致我哋想饮酒，而系佢话哲学系酒嘅 byproduct 副产品。你系觉得喺咁样讲哲学同酒有冇啲夸张呢？咁嘅关系？ 我第一样反对咗你头先第一样嘢先，即係好多人话酒同哲学应该系好似捞唔埋一齐。我就第一个反对啦。咁你知嗱呢本书啊，我同你讲有几正啦。咁根本由即係如果你系睇书睇啲哲学相关嘅书，你又会睇下即係酒相关嘅历史，其实不嬲都系捞埋一齐嘅。咁第二样就系、是如果用理性同埋 情 知啦，另外嗰方面系咪感性啦、其实两样嘢又唔系一个对立嚟嘅，我觉得、即系两样唔同嘅嘢，但系系咪即系 necessarily 系即系大家系要 系啦， 系大家要对立嘅咧？咁我又唔系好同意。咁同埋酒呢样嘢咧，其实由做，因为其实有好大个过程，个 appreciation 咧，就唔系就系饮噶嘛，系做嗰个过程，你 做酒 嗰 个过程， 做酒嗰个过程， 酿造啊， 系好 sexy 噶嘛， 系， 即系系噶，系噶，sexy 就已经系感性嚟噶啦。 OK， 因为点解好 sexy 就因为你用咗好多好多嘅passion 啊，去做嘅，即系你发现每一个真系好认真，同埋系花好多心血去做酒嗰啲酿酒师啊，或者系 即系佢哋传承嘅，冇错， 佢传承咗佢，譬如好多好多世代嗰啲心血，咁、其实里边系包含咗系好多情感喺度，即系唔系一个纯理性，即系我哋唔见有好多科学家去做系好好嘅，甚至乎我最近写一篇文系讲有个用科学去解释。点样去点样去醒酒啊？即系 decan 个酒。咁呢个系我睇完之后觉得系即系非常之咁低智嘅嘅一种理性去令到酒好饮啲咯。 我就想先接住有一点讲啦。刚才你提到嗰本书啦，Scruton 咧就佢 就書裏面就我相信有一點咧，就可能幫我哋回答你剛才嗰個問題，就係點解話呢個哲學甚至可以被視為 酒嘅 呢個副產品啊？嗱 ，Scruton 咧佢有一個除咗呢句説話之外咧，佢仲有一個有一點好重要，我覺得就係佢認為。喺咁多動物裏面咧，只係人先識釀酒啦。首先啦、而人之所以即係係喜歡酒咧，識得欣賞酒咧，就正正因為人有理性。 係 理性咧，正正係咧令到人咧令到佢咧係可以欣賞酒。咁但係我哋一般人嘅常識就認為酒似乎咧就係感情嘅方面、正正就同理性係。即係啲往理性嘅哲學咧，應該係喺兩個唔同嘅範疇嚇。咁佢呢個意思，其實我覺得 Scruton 嘅意思相當重要啊。其實意思即係話酒冇錯啊，佢係激勵我哋嘅感性、而正正係因為佢能夠挑戰我哋嘅理性嘅時候咧，對我哋咧先正成為一種好重要嘅一種嘅媒體啊。咁、就係、是， 但好得意喎！呢種媒體我聽落去咧，即係好似講緊就係話人咧，就係因為人係有理性嘅。然之後咧，我哋就做一啲東西出嚟，然之後咧去對抗我哋自己嘅理性，令我哋咧可以挑戰我哋平時我哋最認為最強嘅能力。 喂，但係你要睇翻咧，佢點解寫呢本書？其實佢唔係淨係寫呢本書先，即係佢其實係寫好多 philosophy 相關嘅嘢。但係佢就話佢頂唔順英國嘅淪落啊嘛，品味嘅淪落啦，大家對appreciate 一啲比較有文化素養嘅嘢。嗰種能力嘅低落啦，咁佢話呢一個係一個 manifesto to civilized behaviour 啊嘛，即係話我係要希望寫一個宣言係 for 一個文化嘅行為，係嘛？即係佢係覺得我覺得依家英國人係唔懂得，佢話係一個你睇完呢本書係令到知道你飲酒同一個 better life 個關係嘛，即係好明顯佢就係相信飲咗酒係可以令到你嘅生活更加美好， 係嘛？咁呢度其實提咗幾個好重要嘅點，我覺得就係、是、第一就係酒同好嘅人生之間嘅內在關係啦。然之後佢又提到就係話英國人嘅品味嘅墮落。咁首先即係話要，如果我哋要重新提升翻嗰個人生境界咧，就應該係提升個品味。咁究竟品味係一啲咩？點解品味對人生境界咁重要咧？ 或者簡單啲講，就係點解飲酒就等於有品味咧？即係因為譬如舉個例，點解睇韓劇就係冇品味，睇悲劇就係飲酒，我覺得係啦。跟住可能飲果汁酒就係冇品味，然之後飲 Y 就係有品味。 不過我同意咗你第一個先，我覺得睇韓劇大部分啦，我唔好太過決絕，係冇品味嘅。我同意咗你先。 但係果汁酒同埋 Y 咧， 係 呢個我哋頭先鏡外咧都輕輕講過下嘅，我就覺得品味就。唔一定係直接咁樣話飲酒就等於有品味嘅，但係我覺得有品味係即係如果有一個咁佢都唔算哲學家啦，咁啊Susan Sontag咁佢成日都提倡一樣嘢，就係、是、我自己好相信嘅就叫 taste and idea， 即係你如果對好多概念啊，你對一啲創意或者你對其實係一個 intellectual 嘅 taste 嚟嘅，咁如果你即係喺 intellectually 你係tasteful 嘅咧，咁你就人生就點樣都好啲嘅。咁呢個就係我好相信嘅。咁一唔一定飲酒咧，我自己就梗係相信啦。咁但我又覺得，如果有啲人真係或者佢真係唔飲得，即係身體嗰個構造唔飲得，咁我又唔可以話佢冇 taste 嘅。 但係個特色就係我哋譬如講緊就係酒同哲學啦，甚至係廣義啲講酒同一般文化之間嘅關係。其實我都知道酒咧喺唔同嘅文化，唔只係西方。或者中國嘅文化裏面其實都有好重要嘅位置，即係譬如以前《詩經》裏面已經有好多關於酒嘅描述，同埋酒同德行之間嘅關係。咁另外，譬如有一句好出名嘅一句名句就係、是、In vino veritas， 就係講緊就係喺酒裏面係有真理嘅，一個西方嘅一句名句。即係其實從呢啲相關嘅內容裏面我都知道就係其實酒同我哋嘅文化裏面有好多精神性嘅東西裏面咧係有好。密切的關係， 又或者你睇翻歷史，就係好多文人雅士咧，都係好中意飲酒噶嘛。咁所以就係話，點解人類咁沉迷於飲酒，或者飲酒本身有咩獨特性？ 我覺得呢點咧，就係我哋可以回頭分析翻嗰個所謂嘅 taste 嗰個觀念啦。taste 呢個 呢個展咧，當然咧係有一個所謂物質嘅層次嘅，譬如譬如色香味啊，等等啦，我哋知道啦，就係、是、色咧就係我哋嘅視覺啊，香咧就係我哋嘅 嗅覺， 味咧就係嗰個我哋嘅味覺啦。咁taste 咧當然咧有，即係如果我哋講品酒嚟講啦，首先就有嗰個所謂物質嗰個層次。咁即係譬如我哋品酒好多時候咧，就主要嚟講就考慮到酒嘅嗰個酒香啊、酒嘅顏色啊等等，呢啲當然咧都係一啲重要嘅考慮。咁另外咧，譬如剛才阿畢明提到話，酒都有一個所謂嘅佢嘅嗰個嘅歷史啊，即係佢個傳統啊，佢釀酒嗰個過程本身嚟講咧嚇，係一個係即係好多學問喺裏邊嘅啊，呢、這個絕對係正確嘅。但係咧，其實我哋講到 taste 問題咧，最主要就已經有一個就正話都提到嘅，有個所謂 intellectual taste 嘅問題。 Mm-hmm. 啊，所以我哋品酒嘅時候咧，除咗一方面可以追求嗰個所謂物質層次嘅啊嗰、那個層次嘅所謂品味之外咧，其實最重要其實咧，仲有一個好闊嘅空間咧。啊，尤其是講到酒同哲學嘅關係嘅時候咧， mm-hmm. 就一定要咧就係、是、超越咗嗰個所謂個物質層次嘅酒。去到嗰個酒帶出嚟嘅嗰個我哋可以叫做非物質層次嘅嗰個境界。咁、 嗯、 你可以話係一個就 physical 嘅層次，一個就 metaphysical 嘅層次，咁亦都可以嘅。 咁樣聽落去就係即係話，譬如酒同文化之間，除咗就係第一個可以，我諗我試下總結阿畢明講嘅嘢就係頭先講就係可能喺品酒或者釀酒嘅過程裏面，可能就一定牽涉到一啲物質層次嘅一啲考慮或者知識啦。咁但係當佢變成一個累積傳承嘅時候咧。佢就慢慢咧，就唔止係喺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嗰種科學式嘅，你會覺得唔係咁應該咁樣去理解酒嘅。但係喺慢慢嗰個層次度，慢慢一路去提升啊、累積啊之後咧，人咧第一就係喺酒嘅知識上面，可能已經係超越咗純粹物質層次，而去追求一個可能甚至係所謂 metaphysical 嘅層次。第二個重要性就係、是、除咗係酒嘅釀造或者出現呢個本身，就係、是、我哋去飲酒嘅時候同我哋。人生之間點樣可以從呢個 physical 嘅飲酒嘅呢個感覺帶到去一個精神性嘅層面呢？咁、我諗下一節我哋翻嚟就向呢個方向繼續討論呢個問題。翻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頭先嗰一節咧，我哋討論過酒啦，裏邊嘅各種問題，譬如品味啊，同人生之間嘅關係啦。咁我知道 Samson 有啲問題想追問一下。 係，我估頭先傾嘅時候咧，我估我哋其實談論咗兩三個方面嘅嘢。譬如頭先我哋好似傾到一個結論，就係話酒是否一種比較有品味嘅活動啦。咁頭先兩位嘉賓都講到就話有除咗有 physical 層次，都有 metaphysical 層次啦。咁首先，我哋第一個要問就係、是，到底講 metaphysical 嘅層次到底係咩嚟嘅啦？咁第二就係我哋會問咧、就是，就係其實有好多活動咧都好講 taste， 都好講呢個 intellectual 嘅追求嘅，例如品茶啦，或者係音樂啦咁樣。咁酒會唔會有咩獨特性可言啊？第三再進一步嘅就可能就問啦，咁係咪真係識品酒、識進行呢啲比較高品味活動嘅人，就等於佢嘅人生係好啲咧？唔識嘅話，佢哋人生就差啲啦、 嗯。 我估依幾個問題都係先要解決，我哋先可以繼續討論。咁或者 先問下關生啦。先問下關生，你頭先提到就係有個 metaphysical 層次嘅飲酒，其實係咩意思？ 嗱 ，metaphysical 當然啦，係一個係借用嘅字啦。當然唔係一定等於咧，我哋喺學院裏邊講嘅所謂形而上學咁意思啦、其實意思即係話，除咗品酒，除咗譬如色香味嗰、那個層次嘅追求啊嘅鑑賞之外咧。仲有一個所謂咧，就超乎呢個層次嘅。咁我個人即係覺得，就簡單嚟講，我哋即係品酒啊，即係一齊需要動員嘅，唔係只係我哋嘅感覺器官啊，唔係我哋嘅脷啊，即係個鼻啊等等，用埋我哋嘅想像力，用埋我哋嘅情感啊，我哋嘅記憶等等嘅。咁即係酒嘅一種好重要嘅功能咧，我覺得就係、是、可以話係生命嘅一種嘅。奉獻啊，生命嘅獻祭啊，可以話係一種 offerings of life， 可以咁理解。咁有咩嘢值得俾我哋咧？借酒嚟到去慶祝生命嘅嗰個價值咧，等等咧。譬如其中一種最重要嘅元素就係友情 啊。 大家睇到，所以飲酒好多時候咧，就大家都中係中意係即係同好朋友一齊飲，好少話獨酌。獨酌係一件好苦嘅事嚟嘅啊。 咁就喺讀酒嘅過程當中咧，我哋可以一齊總結我哋即係一齊經歷過嘅事情啦，無論係喜與悲啦，嚇、啊、一齊即係係即係緬懷我哋自己珍惜嘅經驗啦，嚇、啊、係抒泄我哋對生命一啲無奈嘅一種嘅感慨啊等等嚇。咁、啊、就透過呢啲咁樣嘅係酒嘅大家喺住。飲酒嘅活動嘅時候咧，就私人默客咧，就將佢哋嘅種種嘅想像啊，對生命嗰種嘅理解咧，就係傾吐而出啦。 但係點解係酒咧？即係譬如我哋好多活動都可以同朋友一齊做啦， 品茶都得噶嘛，一齊 茶食酒有個好唔同。嗱、啊，茶同酒有一種共通點嘅，就係、是、茶同酒都係自然同人民嘅結合嚟嘅。嗱、嗯，茶嚇。啊只係得，譬如即係茶葉啊，你識得所謂呢個三塊葉啊等等咧，係即係唔夠嘅啊！茶係必須要有一個傳統，有一啲嘅培酵嘅方法等等啊。咁同樣都係啊，酒一樣係有呢個層次噶。咁就所以酒同茶都係所謂人民同自然嘅結合，但係酒多咗一樣嘢咧，就係、是、茶所冇嘅咧，就係、是、咧就係、是、酒精咧啊，係佢帶嚟咧。我哋咧就係、是、一種所謂嘅 intoxication 嗰種嘅係種嘅狀態。咁如果用中國嘅講法咧，就有一個字叫做含啊，酒含啊。李白有句詩叫做酒含心自開啊，就好清楚咁就將酒啊，佢喺文化裏邊喺我哋人類嘅生活裏邊可以扮演嘅嗰個嘅功能咧，就係、是、講出嚟啦啊。咁、當你係同朋友一齊，你本來咧係呢個係好拘束嘅、好拘謹嘅，但係係即係一杯在手，咁就慢慢咧，你就會將你自己嗰個係感情釋放出嚟啦。你同人與人之間嗰個係隔閡咧，會係減低啊、淡化等等咧。咁嗰時候就好多係好有意義嘅題目咧，都可以就係、是。大家可以談及噶啊，咁呢個就係其實嗰個酒嘅特點。 咁但係我哋頭先講到就係飲酒有嗰個功能，就係可能會帶到醉啦，或者係呢個 intoxication 嘅呢個狀態，可以令到我哋開心啲，放開自己懷抱啦。咁但係譬如有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嘅，可能係即係譬如一啲藥品或者係其他嘅東西都可以帶到呢、這個。我想知道就係點解？歷史上或者文化上咁多人去讚頌酒，嗰啲文人墨客係會覺得，除咗酒係可以帶嚟唔同嘅情緒，頭先關生講嘅嘢就係嗰個想像力啦，同嗰個想像力嘅結合啦。同時點解係淨係酒，彷彿係喺人類歷史上留到咁長嘅歷史，又咁突出地可以將呢啲思想上嘅嘢提升到去嗰個層次咧？因為頭先你講到一個就係個 metaphysical 嘅層次。而個 metaphysical 嘅層次，我諗除咗就係頭先講嗰一種帶嚟友情啊呢一啲咁嘅經驗之外咧，喺思想上喺哲理上邊有冇幫助咧？ 喺如果我哋以文化或者歷史去睇咧，其實酒好早好早就同你頭先睇講，譬如 symposium， 佢哋嗰個年代咧係一開始佢哋喺一個 feast 即係佢哋晚餐之後。其實佢哋唔係同時飲酒嘅。如果你睇翻咧，佢哋係完咗之後飲嘅。但係有一樣， 第一係情況係一起去飲酒。 但有一樣嘢，我哋要重要係睇翻嘅咧，就係、是、其實當時嘅人其實係點樣飲酒嘅咧？唔係我哋依家嗰啲酒嚟喎，佢哋飲緊。佢哋以前係即係我哋依家聽落覺得可能好戇居嘅，就係佢哋係溝水飲嘅，真嘅。即係有曬文獻，係話係譬如幾多對幾多，咁你依家聽落係會覺得係好匪夷所思，哇！即係好似 好浪費咁，好似 溝綠茶啲 friend 咁樣。咁但係其實係which 係唔係嘅？因為點解咧？即係以前做酒，所以係歷史上邊佢哋係經常都係咁做，就係因為其實我哋依家行入去超市嗰度就有無限咁多嘅貨架，有好多好多嘢俾我哋飲，但係以前係冇嘅。 嗯哼， 你有啲咩嘢飲咧？即係唔係大自然俾到你嗰啲？就係、是、得酒係人去做出嚟，咁其實佢哋唔係將酒同水加，可以去話其實係令將酒加落水度，令到酒冇咁，令到水冇咁 blend， 係一個咁樣嘅做法嚟嘅。咁所以係以前嗰啲譬如有啲係好出名，因為佢哋 philosopher 都係醫生嚟嘅，即係佢哋啲思想家都係飲酒嘅。佢哋有講咗係對幾多，譬如一對二十啊， 好、哦、清楚有個 好清楚嘅，係 點樣飲先至好， 係啦。 咁好似提到同 Samson 剛才問的其中一個問題有關，即是譬如你飲酒裏面是有一個品味的層次，亦都有知識的部分。 嗯， 好像彷彿就是我們飲酒不是純粹為了，但當然最可能是一個副產品，或者是追求那個狀態的時候是一個開心，大家希望追求的狀態。但好像之前有很多步驟需要做，譬如我們要有某些知識，我們要怎樣釀酒啊，怎樣去分辨好壞啊，跟住剛才我講過可能開幾多水先至係一個啱嘅飲法。 嗯， 你覺得不明，你覺得即係知識究竟有幾重要呢，喺即係個品味，即係品酒呢個問題上面。 但我覺得如果你想享受呢一樣嘢，我哋如果講享受 good life 啦，其實係某程度上除咗你比較最天真嘅感官，或者係你比較單純去感受，咁呢一個係一個比較準，即係初階嘅層次咯。即係如果係無論上生命上所有美好嘅事物，頭先 Samson 提到，譬如音樂或者係畫或者係文學，其實你都係需要多少少嘅你可以話知識啦，可以話係理解啦，去 appreciate 嗰樣嘢。即係酒係一樣嘢，點解你話係高品味呢？其實我諗，我就成日好反對高同低啦，即係我自己。咁但係有一樣嘢我哋必須要承認嘅，即係呢樣我就係覺得就係所謂叫 acquired taste 嘛。即係有啲 taste 你唔 acquire 係真係冇嘅，即係你好先天，你係可能譬如對有啲基本上 physical 你能夠品嚐到嘅味道，你係可以 appreciate 到嘅。咁呢個係你唔需要分即係任何層次嘅，但係酒講真，你正常人飲落去，哇！又酸又澀又冇味，點解你後來會先 appreciate？ 你就發覺哦，原來佢唔係即係唔係咁樣，即係唔係純粹單純係得呢啲我哋基本層次嘅嘢，所以佢係進階咗嘅一種享，即係欣賞嚟嘅。 好得意喎！呢種其實同我哋個人嘅飲酒經驗可能都好有關係。我記得 Samson 同我講過，佢話佢以前咧就唔係咁中意飲酒，特別唔係咁中意飲威士忌嘅。 係啊，以前係唔食，我覺得係 acquired taste 呢個講法咧係真的， 絕對真 的。但個問題係依度，個問題係個過程的而且確係如此嘅，即、就、係、是、有一啲 taste 咧，有一啲品味上嘅嘢，你係需要學習，而學習咗之後，你會開睇到大門， 冇錯。 即係你識，你見到原來依啲嘢係值得欣賞。 係啦。 但係咁、那個問題，我哋通常下一步咧，就或者至少一般人係咁諗，就係、是、所以嗰啲係一啲高層次啲嘅。 即係我覺得等於你聽嘢咧，有啲人話啊，你 tone deaf 嘅，即係係啊，你文盲啊，咁啊唔識字啊，咁其實你去品味都係有你本身係需要去開眼，即係盲人開眼嗰樣嘢，咁你係要學咯。咁即係我哋又如果去 go back to I drink therefore I am， 佢係講緊點解係 better life 咧？佢就係覺得當你能夠即係開啟到呢啲門，佢就係話你個人生你係點樣嚟噶？其實哲學係讲人生啫嘛，即系谂咁多系咩啫？就系谂点样过好啲嘅活啫嘛。咁佢就系讲紧，当你去将生命系视为一个生理嘅过程，定系你觉得生命系一个礼物咧？嗱、如果你觉得系一个礼物咧，你就可能好多样嘢你会去欣赏啦，包括系酒啦，可能包括茶啦，包括其他嘢啦。所以亦都有人去问，究竟你会唔会饮一啖酒？是会感到悲伤的呢、即是会不会好像音乐这样呢？如果你那个即是那个 tone deaf 的 level 越低，即是你能够听到的音色越多越丰富，你可能你喝酒有时即是不是夸张的，你可能喝一啖酒你是哇好不开心的，有些酒是 哇是有一个情绪在里面的。 哇这些酒 可能是会带给你开心，或者你甚至是会将移情下去。 没错啦。 我想用一个比喻咧，剛才已經係即係與戰再遠咧，可能都碰到嘅，就係、是、音樂、聽音樂同飲酒之間嗰、那個關係。嗱、我自己酒我係不求甚解啊，好坦白講，我好酒咧，我係根本就唔太重視嗰個 physical 嗰個 dimension， 而我就比較咧係。即係沉淫於嗰個所謂嘅 metaphysical 嘅 dimension 啦。咁同樣地咧，你睇到我都係嘅。我對音樂都係一個愛好者啊，但係我從來都唔介意用咩好嘅器材嚟到聽音樂嘅。咁聽音樂最重要咧，就係你對於個音樂本身嘅嗰個認識 啊，對於音樂裏面佢傳達嘅嗰個嘅信息咧，啊，即使佢係啊就係、是、非標題音樂係 絕對音樂都好啦，咁佢都有啲嘢要傳啊要傳釋嘅。 咁聽關生咁樣講，好似講緊就係講飲酒同埋甚至廣義嘅其他嘅欣賞，譬如音樂啊，都係講就係嗰個物質嘅層次咧係一個基本嘅啫，但最重要係點樣可以超越嗰個物質層次，去到嗰個 metaphysical 甚至係 spiritual 嘅欣賞嗰個狀態。咁但係咧，頭先我哋成節裏面咧都有一個問題咧，其實 Samson 問咗，但係我哋未解決到嘅就係、是、話，好似彷彿有一啲藝術啊或者品酒啊，需要學習知識先可以學得好，同我哋嘅好嘅人生係有關係嘅。但係係咪真係一定係咁嘅咧？我諗下一節我哋翻嚟傾。翻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頭先嗰一節嘅時候咧，我哋仲有一個問題未解決嘅，不如交翻俾 Samson 講清楚呢個問題。 我覺得頭先我哋仲有最後一個問題未解決，就係、是、所謂嗰啲有品味嘅活動，例如品酒啊，同埋好嘅人生之間嘅關係到底係啲乜嘢？咁頭先兩位嘉賓似乎都同意一點啊，就係、是、品酒啦，當然要係一個例子啦，或者係音樂都好啦，就係、是、一種不單止係一種物理嘅層次，亦都精神層次、知性層次嘅追求啦，所以一種比較有品味嘅活動啦。咁我哋嘅問題就係、是，係咪我哋越懂得多一種有品味嘅活動，就等於我哋嘅人生就越好咧？我估想聽下兩位嘉賓嘅意見。 講一定反對啦。 反對， 反對。 點解咧？ 即係我覺得你追求緊喎， 係喎，你都教人品酒喎。 冇錯冇錯冇錯，我追求緊去做呢啲活動啦。我都相信做呢啲活動係令到你係會 enjoy 到多啲美好嘅事物嘅。咁 enjoy 美好事物。令到人生更加之好咧，系我同意嘅。但系系咪你越做呢啲就即刻有个等号，咁、就太容易美满啦？人生我觉得 唔系啊，其实啲酒好贵啊，唔系好容易。 平酒有平酒嘅欣赏啊，一定嘅呢、okay. 个系咪？咁但系即系如果我哋去翻头先本书讲嗰样嘢，就系话你只要将人生当系一个礼物咁样去活，而唔系纯粹一个生理过程，咁就已经系个 answer 啊嘛。咁你。通常我哋品酒、音乐、文学咩嗰啲系一个工具嚟嘅。你越多呢啲工具，其实就等于你越懂得去享受生命 as 一个礼物。但系你越冇呢啲工具，系咪一定唔得咧？咁我哋唔需要去咁讲。 唔系，我哋唔需要讲一定唔得。我哋只话越多呢啲工具，我哋咪越容易得到 good life。 咁又我又觉得唔一定。 都唔一定， 都唔一定。即系你有啲人佢真系佢未必系，即系我哋会讲话一般凡夫俗子系嘛？即系如果我哋。称嗰啲唔做呢啲嘅为凡夫俗子，其实佢好单纯咁样，佢真系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你去到后来嗰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嗰种清明嘅境界，其实你又唔需要搞到咁复杂嘅。 我讲得极端啲，用翻你头先都同意嘅例子啊，即系一个饮果汁同埋呢个睇韩剧嘅人，即系你觉得唔系品味低啲人，唔系个 life 冇。 如果佢系第一种见山是山，咁佢咪低咯？系嘛？即系你系唔知道有另外一个境界嘅。咁如果你系知道，但系你能够还原翻用一种最最 innocent 嘅眼光去 appreciate 嘅，咁咪好咯。 咁系再高一个境界。 冇错噶。 其实所以你嘅讲法都系有境界之分咯。 有境界之分。 有境界之分。 系啦。 个境界之分嘅意思就系我要达到嗰种境界，我嘅人生先系更加好或者更加 well knowledge whatever。睇下你用咩字 ，sophisticated 你用嘅字眼系。 系。 咁所以其实我估到最后你嘅立场都系，其实系有帮助嘅， 有帮助，有帮助，但我话唔等于啫嘛。 啊，当然唔等于。Okay, 关生，关生觉得呢个问题， 嗱 有冇关系？ 我觉得咧，刚才我哋讲到系酒，我哋品酒咧需要所谓呢个 acquired knowledge 啊，又讲到需要有 sophistication 啊。呢、这个咁嘅讲法咧，其实背后有一个假定，就假定咗我哋现代人品酒嘅时候咧。由於可能物質嘅豐富啊等等咧，好多時候就將酒已經係當咗一種對象嚟到了解嘅，嚇咁真係，譬如我哋有書啊，講酒莊啊，講酒嘅 各種酒嘅 品質啊咁樣啦。咁呢啲當然咧係即係有一個好廣闊嘅空間啦，嚇亦都有佢個傳統啦，嚇咁但係咧。是譬如我可以設想我哋中國古代呢可能呢未必一定話即係詩人啦、啊、一定係對於酒呢有呢個層次嘅嗰個 acquired knowledge 啊。因為佢哋可能根本就唔係將酒當做一種對象嚟到了解，而係酒已經融化咗入佢哋嘅生命裏面，成為佢哋生命裏面嘅一部分啊。咁同時地呢品酒呢 啊，就亦都唔一定係所謂咧，係所謂係佢係好富裕嗰時候啊，即係啊好顯達嗰時候嘅先正有嘅一種嘅活動。我成日覺得酒咧喺中國古代即係喺個透過佢個文學裏邊傳達嘅信息就係咧，就係、是、窮達兼宜， 窮達兼宜 係、啊、即係。你呢、這個富裕嗰時候啊，係顯赫嘅時候咧，固然咧你可以大宴親朋啊，美酒佳肴但係咧，即使係好老道嘅時候咧，酒都可以嚇係帶嚟你生命裏邊好正面嘅一啲嘅嗰個嘅係支持嘅嚇。杜甫有一句詩咧，我係好欣賞嘅，就叫做艱難苦恨繁霜鬓，老道新停逐酒杯。啊！呢一聯咧，其實裏邊咧就係字字珠玑啊，因為佢講到就係、是、啊，就係、是、啊呢、這個即係講出當時候佢嗰、那個係嗰、那個困境啦嚇、啊。杜甫甚至曾經係有個仔咧係餓死嘅等等啦咁嘅情況啦。咁所以老道新停逐酒杯，老道當然就已經再進一步嘅係啊 underscore 咗嗰、那個嗰、那個困惑啦嚇。啊逐酒杯呢三個字呢其實係可圈可點嘅、其實啊就佢講明咗一樣嘢就係一啲好劣嘅酒、因為逐酒其實正正就係都所謂新酒啊即係仲未即係仲有泡喺上面啊等等。 但係仍然 佢仍然呢係即係就係、是、對於佢嘅生命呢都係扮演個角色。但係新停逐酒杯嘅意思就話呢即係佢以前停過後來飲返又再飲。 再飲。 咁變咗嚟講係對於佢嚟講咧，就係、是、啊，成為佢嘅生命嘅其中一部分。咁呢啲情況咧，係即係酒係同佢嘅生命可以話已經結合喺一齊啦。 我諗呢個位置，我想就係可以我哋轉入去再傾下一個關於酒同你個生命之間個關係一個問題。因為我哋好多時候都會覺得飲酒咧、其實就係一種情感嘅釋放，去回應我哋生命中咧某啲問題啊，或者一啲處境嘅時候咧，可以幫助到我哋。可以去面對呢啲問題，咁但係咧，呢一樣嘢咧，除咗就係我哋要，就係、是、我哋成日講嘅飲酒有一個方向，頭先講其實品酒嗰個方向，另一個方向就係、是、酒可唔可以帶到我哋去達到另一個狀態，譬如係醉，醉呢個狀態同酒咧，彷彿係不可劃分嘅一個狀態。我記得咧，關山咧就有一啲理論嘅，佢曾經咧寫書裏面咧有一篇文章叫《忌醉》。佢提過一個咧關於飲酒嘅理論，我想分享一下咁講，即係關山認為咧，佢就話飲酒咧，當然醉係一個可能係有啲某啲人想追求嘅一個狀態啦，但係佢認為最值得去欣賞、最值得去停留嗰個狀態咧，就並唔係醉嗰個狀態，而係喺醉與未醉之間嗰個酒含嘅狀態。嗰、那個酒含嘅狀態咧，就係需要用理智去幫助嘅，唔係淨係飲酒，跟住我哋釋放自己情感，然之後就可以達到個狀態。但是反過嚟咧，我哋係要知道點樣可以令到呢個狀態越長久，先至能夠欣賞到嗰個酒嘅美好同嗰個理境嘅發揮咧，就係、是、要用理智去同自己講，譬如啊，我知道自己就嚟醉啦，咁我就要停留啦，我就要回氣啦，然之後令嗰個狀態更加長。咁喺呢度彷彿好似講緊酒，其實係需要理智嘅幫助嘅，係咪咁嘅意思啊？你係？ 呢個係我好即係已經係即係好多年前嘅講法啦嚇，咁即係近日即係如果你睇翻即係 Fulton 嗰本書裏邊咧，其實佢都係用另外嘅方式講咗同樣嘅道理，就話正正就係我都提過就話人類之所以欣賞酒係因為人係有理性，就因為飲酒都變咗嚟講就係回頭對於理性嘅一種挑戰，就容許理性咧。可以嚇、啊，對於佢個感情咧、又有一種嘅嗰個嘅係嗰個處理嘅嗰個可能啊。咁成為一個係即係情與理彼此係協調，係互相相濡以沫嘅一種咁樣嘅處境嚟嘅。咁呢種係一種好難得嘅境界啦，我覺得 係。但係點樣可以？即係點樣講咧？頭先你喺譬如喺書度，或者頭先都講到嗰種狀態，就係一種情理兼備嘅一個狀態裏邊。其實首先我哋成日都講就係、是、譬如哲學嘅一個基本嘅一個諗法，我哋成日都講係理性學問。咁我哋應該係追求自己盡量理智嘅。但喺同時間，我哋會發現就可能係有啲問題咧，未必係可以用理智嘅方式去完全解決。咁可能就所以有啲詩人或者其他嘅思想家。 佢哋追求嘅方式就係一個飲酒嘅方式。然之後飲酒彷彿可以帶出另一個角度，就係我哋情感嘅釋放，同埋一個用情感去回應嗰啲另一種情感嘅一種方式。咁如果係咁樣講，咁哲學嘅功用或者哲學家追求飲酒，咪係好似彷彿係一種自相矛盾嘅活動咯？因為佢唔係追求理智嘅咩？應該 我其實從來都唔覺得哲學係一個純粹係理性嘅學問嚟嘅啊！我成日都提一點就係哲學咧係係需要情理兼備。我哋成日都提到一所謂個 head heart distinction 啊。所謂頭心區別啦，啊，即係意思，我哋讀哲學嘅時候，一方面當然要用理智啦，但係亦都要透過我哋嘅感情啊，對於整個世界上嗰個實際嘅處境，我哋要有觸動啊，要有感受啊，知道個問題喺邊處，知道有乜事情需要我哋去關注咧，哲學嘅智慧、哲學嘅反思，先正有用武之餘地嘅，啊，咁喺呢個意義之下咧，其實咧就我唔覺得係即係酒同哲學有所謂先天嘅嗰個矛盾存在， 不明咧，覺得你覺得啲哲學家，即係譬如我哋咁樣去講個問題啦，好似彷彿有一個對立咁樣，你覺得有冇呢個對立喺度？ 我就覺得冇嘅，我就覺得其實你飲酒頭先即係好多好多 conversation 咧，我覺得係反而影響咗你真係比較平常心同埋好自然咁能夠即係響其實。讲嚟讲去，即系我哋话饮酒系揾到 truth 啊嘛。我哋个其实哲学系揾咩，都系揾 truth 啫嘛，系令到你过活过得美好啲啊嘛。点样会美好咧？你梗系唔系话啊，我又要好介意诶，系咪形式上系咪高品味，或者嗰啲系 marketing 呃人嘅啫。我哋唔好俾佢呃咗，同埋嗰啲或者系某一啲阶级嘅人尝试营造某一种咁嘅即係我自己覺得係有啲少細膩，即係有啲 snob 嘅嘢。即係我覺得你可以對一啲品味，你有一種好自己好講究嘅追求，係引致到有一種 snob 嘅感覺嘅。唔緊要，但係你唔需要賣帳，或者唔需要俾嗰啲頭巾戲。即係哇，我啊好哲學，所以我好理性。我好理性，所以我真係要講。即係我覺得呢啲係揾自己笨嘅。即係哲學係點解你要讀多啲咧？就係冇揾自己笨，同埋喺人生裏邊冇俾人生揾你笨啊嘛。即係咁呢啲你先至可以。喂，我飲咗我咪 enjoy 個酒咯。即係唔係平貴？我寫酒就係話我點樣去超級市場揾一支最好嘅，即係最好飲嘅酒。我一樣揾到嘅。咁當然。即如果真係貴嘅酒，亦都有貴嘅酒，真係好飲嘅地方。但係咪一定要咁樣咧？唔係咁，所以唔係理性同埋感性令到我能唔能夠享受生命啊嘛。即如果我哋讀多啲書，我哋讀多啲哲學，而令到我哋係好多頭筋氣，係令到我哋有好多好多嘢係阻礙到我享受。哇！我譬如你話我係咪一定？我停留喺某一個境界，然之後我用好多好多 理性啊邏輯嘅方法去分析去學習啊咁樣。 咁你哇咁好難 enjoy 啫，我覺得就唔係咁樣，即係最緊要就係學點樣放鬆，同埋點樣享受嗰個真。 嗯哼，彷彿我聽到兩位嘉賓嘅所講嘅重點都係就係，其實理性同情感咧並唔係好似咧有一個正面嘅對立嘅。咁下一節翻嚟，我諗我哋再從呢個角度去討論一下哲學同酒咧，仲可以傾啲乜嘢？翻嚟最后一节哲学有偈倾，咁上一节咧临尾我哋倾到一个问题，就系觉得理性同情感咧，彷彿系一个冇对立嘅，冇一话真正嘅对立，又话一定，譬如哲学家一定要理性，就唔讲情感呢个问题。咁我谂最后一节我哋仲可以倾啲咩咧？我就系想倾一个问题，就系究竟哲学嗰个作用可以去到边？如果我哋觉得哲学咧系一个理性嘅学问，而未必可能头先同我讲啦，未必需要排斥情感嘅，但系究竟咁佢可以发挥到去一个咩地步咧？譬如咧，好多時候咧，有啲人生嘅問題，我哋會遇到嘅時候咧，第一個反應咧，有唔好講我哋讀哲學嘅人啦，咁就算讀哲學嘅人都會，而普通嘅人通常會其中一個做法就係咩咧？就係可能借酒消愁，我哋覺得飲酒可以幫我哋解決個問題，可能喺情感上可以回應到，但事實上係咪真係回應到咧？嗰個理智嗰個作用，譬如就算你係一個酒徒，你係一個理智嘅哲學家，並且你係一個酒徒，你飲酒啦，但係你飲完酒。個問題係咪真係解決到咧？個問題可能解決唔到，我都繼續喺度喎。咁究竟我哋應該係追求理智去幫助我哋，定係其他嘅方法咧？ 用情感去解決呢？有咩睇法兩位？ 其實呢個一下就已經打爛咗呢個問題。 點解打爛？ 其實唔係酒精解決咗你個問題嘛，酒精係幫你逃避咗個問題啫嘛。你醒咗，你個問題喺翻度啊嘛。唔係嗰個酒精令到你有冇理性或者係有冇情感。 咁點解要逃避好重要啊？ 係啦，所以個問題就係你選擇咗逃避，你唔係選擇咗解決。咁呢個係即係呢條題目個前設嚟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為咗解決問題，酒精可以幫到你放鬆，咁可能放鬆可以幫你解決問題，所以咪有呢啲咁嘅做法啦。同埋我自己就覺得呢啲亦都係電影去即係困大家嘅，即係或者係 啲形象上太多啦，就好似飲醉咗酒就可以幫助到自己。 但係我自己覺得一定程度上，如果你人生陷於困局，你好多時真係即係打曬棘嘅。咁你打曬棘，即係無論係你揾啲朋友一齊去即係飲杯酒放鬆下，或者係你走入去哲學嗰度揾一啲即係思想嘅方法去解決問題，咁都係一個令你自己唔可以係唔需要喺嗰個裂嗰度一路一路咁轉入去咯。 嗯， 嗱呢個問題咧，我哋係談論緊理性同感情之間嗰個千絲萬縷嘅關係啊，亦都喺度講緊究竟呢個咁樣嘅關係同我哋即係杯酒人生啊，即係點樣去計較咁樣啦？我記起咧，即係我哋可以話有兩位哲學家咧，佢哋有一個跨代嘅對談啦，幾乎係完全係回應我哋呢個問題。首先就係呢個 David Hume 啊，就係幽默。大家知道佢《人性論》裏面有一句名句，就係話理性咧，只可以係激情嘅奴隸，而理性咧就冇咩事可以做，唯一就係服從呢個激情嘅差遣嚇。咁呢個 Karl Popper 呢就佢即係處理呢個咁樣嘅議題嘅時候呢，佢就提出佢自己睇法。佢就話我原則上當然呢係同意，就話人類社會如果冇咗激情呢，好難即係有咩偉大嘅事情可以成就。但係佢卻唔同意佢嗰個結論。咁佢就話無論我哋人類嘅理性係幾咁有限啊，我哋喺認識到我哋人類理性嘅限制之後咧，用我哋人類有限嘅理性去馴服我哋嘅激情咧，係人類唯一嘅希望。 嗱， 將呢個咁樣嘅對談咧擺翻落我哋即係今日嘅話題咧，我哋可以咁樣去設想啦嚇。飲酒當然咧係有助於釋放我哋嘅感情嚇，疏導我哋嘅感情嚇，喺我哋鬱結嘅時候啊，或者係需要係對於一啲生命嘅係嘅經驗咧，去作出呢個係總結嘅時候咧，佢幫助我哋咧嚇係達到一個深刻嘅嗰個嘅體會嚇。但係酒就只能夠幫助我哋，應該係借酒嚟到去幫助我哋啊，係抒發我哋感情嚇，疏導我哋感情。但係佢唔係話應該咧就借酒嚟到去係呢個放縱我哋嘅情感。 或者是逃避啦， 系啦，咁因此即系酒咧，即系可以话即系喺我哋理性陷于即系僵局嗰时候咧，佢有时扮演一种好特殊嘅嗰个嘅疏导嘅角色。咁终归结底嚟讲咧，真系要解决自己嘅问题嗰时候咧，你唔能继续饮酒噶，你总要咧就喺一个所谓清醒嘅状态咧，系用理性嚟解决。咁正正就好似话哲学里边咧，虽然咧我哋强调哲学咧系需要情理兼具。但是那個 chief player 呢始終都是那個理性的、就不能夠將話係即係理性嗰個真正呢係去解決問題呢嗰、那個嘅關鍵個角色呢係將佢係即係架空咗。 但呢個有趣，我覺得關山你始終到最後都係一個好哲學家嘅格局，就係、是、雖然我哋要顧及你情感，但係呢到最後呢話事人都係理性，咁所以到最後都係用理性主導嘅，係咪咁樣呢？ 可以咁講啦嚇，呢個我大概都唔會反對呢個咁樣嘅。 但我記得你喺第啲書裏面曾經都提過一對概念，我諗我可以提下係咩嘅，就係我記得關先生有篇文章係講哲學嘅悲劇性，就係講哲學嘅界限，即係哲學能夠做到幾多嘢。咁對於人生嚟講，或者in general 嘅哲學問題嚟講，可以做到幾多嘢？然之後佢提到就係盧思光先生嘅一個概念，就係所謂以理統情。佢認為咧就係其實我哋有情感嘅問題係自然嘅人生，但係我哋一個哲學家嘅 一個職份啦，或者天職啦，就應該用理性嘅角度去駕馭呢啲問題。咁所以作為之以理統情。但係關先生咧喺佢嘅文章後邊咧就再提到，佢認為其實我哋再思考得深層次啲嘅時候，可能有一啲問題真係連理智都解決唔到，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可能用翻情感。咁你就提出以情款情呢個觀念。咁啱啱同你頭先講嘅嘢態度好似有少少唔同喎。 係呢、這個啲唔可以話係即係唔同啦，即係呢個問題就係處理嗰個層次嘅問題啦嚇。哲學透過理性去解決我哋面對嘅問題，係基本盤嚟嘅，係基本即係、就是、第一義，就一定要考從呢個角度去考慮嚇。就而且咧嚇，要從每一個細節裏邊咧嚇，哲學嘅理性能夠扮演咩角色，能夠解決到咩問題嘅時候咧，我哋都盡量應該係去遵從 訴諸理性嘅。 理性的那個的指引，但是正正就是你剛才也提到理性正正就是它雖然有一個很大的解決的範圍，但是人生在世會很多處境是沒有理性可以真正解決到的，譬如人世的苦難啊，很多時候是這個義務的衝突啊等等的情況之下，很多時候是理性當然完全沒有法子解決的時候，就喺嗰一刻咧，我哋用我哋人類嘅情感，對於種種相關嘅人等啊，佢哋嘅嗰個嘅感性嘅懷柔啊，感性上嘅嗰個嘅係安慰啊等等咧，就成為我哋成全價值嘅唯一嘅手腕啦。 咁喺呢個位置，我哋會唔會有時覺得 咁就係所謂嘅所謂以情款情？ 以情款情嘅意思。咁但係會唔會覺得即係譬如？我相信有好多人都有個咁嘅經驗，或者有好多可能想讀哲學或者啱啱初入讀哲學嘅同學仔啊，都有一個咁嘅期盼嘅，就係、是、哲學可以幫佢解決到差唔多所有嘅人生問題，或者絕大部分嘅人生問題。 你冇咁屈佢哋啦， 我覺得 唔係真係咁講，真係有唔少人係咁。 所以 佢哋期待，可能期待哲學可以幫助佢哋。 即係如果有一樣嘢真係咁容易解決人生嘅問題，咁係咪太容易咧？ 所以之後係每年好多人轉係就係因為佢哋發現咧，原來哲學係幫我解決唔到問題嘅，反而令我多咗問題。咁所以佢就轉係。 我知係咪香港係有咁樣嘅即係目標為本咁樣去讀哲學咧？即係我自己喺外國讀書，即係我 Year One 都有讀哲學啦。我唔見到啲同學係 有咁強烈 咁樣。我 你有冇同佢哋飲酒摸杯仔傾呢個哲學問題先？ 有噶， 都有 噶，真係唔係咁噶，真係唔係功能性讀哲學。 環境健康啲 啊，係啊。同埋如果你去翻 Scruton， 你見佢後屘佢有一篇嘢，佢係講翻自己寫呢篇呢本書，佢係講翻就係話佢睇過嘅所有哲學家，即係由 John Mills 到 Hegel 到所有，佢話其實。後來所有人咧，甚至乎佢自己嗰個 faculty 裏面嗰啲，即係全部嘅 philosopher 啦，當代係後來佢哋就係 do drinking more than thinking。 Yeah, 啦，因為佢哋最後就係發覺，喂，你係咁死諗扮諗諗， 都 係 解決唔到問題，或者係唔係草嘅人生？ 冇錯，你其實你唔係，你其實係冇將個人係放喺人生裏面啊嘛，你淨係停留咗喺度一味噏一味吹，咁其實係冇意義噶嘛，所以佢哋係結果佢發 咁，但係佢係放棄咗，佢放棄咗理性，最後可以幫助佢嗰樣嘢嘅啫喎。 唔係你唔等於放棄噶嘛？你 drinking 裏邊 點樣去 認清楚理性嘅限制呢？就是令到理性真正能夠發揮它的功能的那個的、的條件來的、我們對於理性、對於哲學包括、如果有不當的幻想的時候呢，其實正正就是、令到、哲學、令到理性呢成為是所謂 最 vulnerable、即是最容易受挫、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不過我要補一句，剛才講到好像就是理性和情感沒什麼關係，但我覺得我自己的看法是其實情感都要有啲理性嘅基礎， 其實一個硬幣嘅兩面嚟。 唔係所有理，唔係所有情感都係合理嘛。譬如你好中意一個女仔，但係你可以有啲唔合理嘅情感出現咁樣，咁所以你要用啲理性嚟到駕馭或者控制自己嘛。 所以有一個英文字叫做 reasonableness 咧、正正就係咧嚇，佢將 reason 吸納咗係呢個係合情合理啊嗰、那個成數啦。咁亦即係吸納咗嗰個感情嘅元素，而出現嘅一種新嘅一種嘅層次啦。 啱啱關生臨尾講到就係一個酒咧同人生啦，或者哲學同人生啦，都要情理兼備 reasonableness 呢個狀態咧，呢個概念咧好重要。我諗 差唔多喺節目嘅尾聲，我諗我希望用關山自己寫嘅一首詩句咧嚟總結我哋今日嘅一個題目。咁咧，佢關山嘅一首詩就係叫《學期將盡與生緣含聚抒懷》。咁呢一首詩咧，個意境就係講緊就係、是、天地既浮游，人如不係舟，有聲常和應，同氣自相求。樽酌藏神物，君愁影渡舟。與君今夕醉，契闊但忘憂。我諗睇咗呢首詩，我諗我哋都可以感受到嗰個頭先我哋成個節目有一個好想提到嘅精神，就係哲學同酒嘅關係嘅到底喺邊度咧？就係、其實哲學咧係一個理性之學，我哋往往就係想希望透過哲學去解決一啲人生問題，但其實要知道哲學都有佢自己嘅一個限制。但係咧，關山嘅呢首詩點樣可以帶出嗰、意境咧？就係、其實喺一個面對唔同嘅情感啊，可能一啲愁緒嘅時候咧，往往解愁解憂嘅一啲方法咧，就係、可能透過一杯好嘅酒，同好嘅朋友、好嘅人喺適當嘅時候去一齊傾、一齊討論呢一啲咁樣有哲學味道又好、冇哲學味道都好嘅呢啲咁嘅話題咧，可以更加幫助我哋解決我哋人生嘅一啲煩惱啊、一啲問題。我諗呢一個咧係我哋今集最希望帶到嘅點。不過最後咧，呢個監製都提我講翻一樣嘢，就係、我哋呢個節目唔係鼓吹你哋飲酒嘅。下一次哲學有幾傾，我哋再見。 請咗， 好似請。Thank you.